人的记忆其实十分奇妙，很多年前的事情可以一滴不漏的全部记住，而那些近在咫尺就发生在前一天、前一小时甚至前一秒的事情，却可以一点印象也没有。比如说我吧，我现在被逼得想要跳楼，不过这里只有二楼，跳下去最大的后果就是骨折，想死都死不了。 找出来，你这个小子怎么那么手闲？ 你爷爷的，我不是再找了吗？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有本事自己找。 我没空跟你扯，这个东西没了就麻烦大了，到时候你给我去跑腿。 安宗气愤地从床底下爬了出来，头上都是棉絮状的灰尘，甩了甩头发摆手道， 不在床底下，我先说好，最后一个地方就是我柜子了，再找不到我也是无能为力了，就算是砍了我也没办法。 白蚁翻着箱子，听到这句话手就停下来。安宗感觉到不能再说下去了，否则真的得挨拳头了。白蚁现在气得脸都发绿，再刺激他说不定就真的扑上来咬他了。 要问我们这是怎么了，搞得和打仗似的一触即发，原因说出来估计可以让人笑掉大牙。没别的，就是我把白蚁的身份证给搞丢了。 其实事情很乌龙，安宗想要办一个会员，可以免费得到一些游戏点卡的优惠，但是那里的规矩很变态，只有26岁以上的才能办理。他年龄没到，而且受理申办还有时效性。安宗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实在没办法就拿了白蚁的身份证，反正不需要露面，只要拿了复印件就可以了。但是他急着把复印件扫描到电脑里后，发现居然忘记把原件搁哪里了，现在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。果然最后连箱底都翻了个遍也没找到，而背后的眼神就像刀子一样插在他脊梁骨上。安宗擦了一下汗说， 老白，这样吧，我再帮你去复印店看看，估计是落在那里了。如果我是说如果真的找不到了，您还是趁早去挂失吧。 白蚁黑着脸抿着嘴巴不说话，他的脸都气抽了，咬着牙说道， 那你还闲着干嘛？去找啊！ 本来安宗就理亏，所以白蚁这种咄咄逼人的口气他也只好忍了。白蚁平时一副温吞的模样，没事不会发什么脾气，但是他非常忌讳别人碰他的东西，只怪自己脑袋发热一时着急。安宗瞪了他几眼，拿起外套就准备去给他找，没想到当要走出门的时候，白蚁拦住他说， 算了，太晚了，明天再去吧。 安宗瞅了一眼外面的天色，果然全黑下来了，心里顿时感到莫名的内疚。 人家白蚁这个时候还生怕我晚上出去又遇到什么怪事呢，而我却一天到晚的捅娄子，和一个不懂事的小屁孩似的。 这一下他恨不得有一个洞立刻钻进去。不过后来白蚁的一句话几乎让安宗把肝血都喷出来， 如果找不到，你明天直接给我去派出所挂失去，有什么手续打电话问我，我懒得跑。 安宗二话不说甩了外套，抬起自己的右手伸出中指。白蚁吊着眼角看他一眼，顺脚就给他一膝盖，自然安宗也不会客气，这大半夜的又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斗。本来这种打闹他们之间经常发生，但说白了也就是和玩似的，谁都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但是因为白蚁这个家伙手脚太没分寸，居然用肘腕给安宗来了一下，害得他嘴巴旁边青了一大块。不过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力气用大了，凑过来就搬开安宗的手查看。安宗捂着嘴巴趁他不注意给了他鼻梁一拳。 老子又不是女的，打完了你过来摸两下，说两句好话就完事了，最好的安慰就是回击。 在那小子脸上也来一个青皮蛋，结果早上两人的脸上都挂了彩，白蚁鼻梁上一个乌青，安宗的嘴角也肿得像含了一个橄榄。两人一句话也不说，吃了早饭就去学校，谁都没有放下被挨了一拳的恨。到了中午，安宗想还真的得去给白蚁找身份证， 君子记仇，但也得讲道义，东西是他弄没的，总得负债。于是趁着吃午饭的时间跑了一次印刷店，果不其然，他把白毅的身份证落在了那店里。老板娘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，看安宗一来就知道是来找身份证的，连忙把证件交给他，还叮嘱几句。安宗忙道谢，接过身份证，白毅那张不冷不热的死人脸又出现在面前。 拍这个照片的时候他还颇为年轻，估计比我还小，虽然给人一种不易相处的感觉，但是好歹会对着照相机笑一笑。现在可好，让那小子笑比让他哭还难，至多是扯着嘴皮子来个不阴不阳的冷笑。 安宗摆了摆手，和老板娘打声招呼，一出门就撞到一个人，其实是这个人自己撞过来的。这一手他知道，安宗本以为真的是那种找茬的骗子，抬眼一看，发现居然是个女的，神情十分慌张，好像后面有流氓追她一样。他看着安宗也愣了一下，安宗马上认出他是学校教数学的卢老师。 卢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没撞疼你吧？ 没事，是我太匆忙了。你也来拿照片？ 经他这么一说，安宗才发现他是冲着隔壁照相馆来的。安宗摇了摇头，说自己是来拿昨天落的东西。卢老师看了他一眼，表情有些古怪地说： 小安，你能不能请小白帮我一个忙？ 安宗摸了摸自己青肿的嘴角，心里还在埋怨那小子下手太狠。不过卢老师人不错，虽然人过中年，却一点也不倚老卖老，对他们这些小青年也很照顾。他一上心就问道： 卢老师，你这是去拿照片啊？找白毅有什么事吗？ 卢老师眼神好像在躲闪什么恐怖的东西，他摸着脖子摇了摇头说： 我也说不上来，但是我可能是中邪了，我也不知道。 安宗还没反应过来，他突然像想到了什么，几乎是冲进照相馆。安宗不放心的也跟着进去。一进店，店员马上就认出了卢老师，估计他是常客，所以营业员十分热情。卢老师显得很着急，他一上来就开口问： 小张，我上次那张放在这里的照片你还留着吗？ 营业员为难地说： 这个你确定不要的？我们都处理掉了，再说都事隔那么久了，你怎么才想起来取啊？ 卢老师像是没了主心骨一样靠在柜台边。安宗看他这样实在不正常，便询问道： 那张照片你们怎么就给丢了呢？ 营业员有些委屈地说： 小哥，你不知道，那照片都隔了半个月了，而且当初取的时候卢老师说这照片不是他的，可能是不小心混进来的，我们等了很久也没人来取，就处理掉了。 卢老师这个时候眼神有些涣散，他抓着安宗的手臂自言自语地说： 完了，下一个就是我了，下一个可能会是我。 安宗看他这样子也没办法让他继续待在照相馆里，于是扶着他回学校，把他送到办公室。他已经面无血色，死死地盯着地板看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过了好些时候，他终于缓过神来，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对安宗说： 小安，我去上课了，我想放学的时候和白毅谈谈，希望你们可以帮帮我。 现在在学校也不能多说什么，于是安宗就点头答应。卢老师理了一下有些散乱的头发，拿起教科书就去上课了。